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 那些不是舉藥來的， 舉藥 是不行 的， 但好少見茶餐廳食的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點解 咧？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 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 西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We love Arsenal. Oh yes. 警示兵兵。 We are Arsenal. No mercy. We're Arsenal. Forever. 好，第二節翻嚟。 流亡之餘。 唔係流亡之餘，你繼承翻我哋嘅傳統。 唔係， 第二節又翻翻第一節。 你仲繼續？你仲有幾多嘢未講？依家講翻出嚟，依家講出嚟，依家講出嚟。 你仲有幾多張紙未拎出嚟？ 係，我交俾 Ryan。 嗱，兩點第一點。嗱，祖爾金寶而家外射咗嘅。嗱，據聞咧嚇，佢有一個600万磅嘅買斷條款， 咁我就非常之唔贊成嘅。 喂，因為佢喺而家打得好好噶， 冇啊！ 唔係一陣間我半程回顧嘅時候會讀啲數據，真係好犀利嘅。 係啊，好勁噶！咁即係雖然希臘嗰面聯賽就渣少少啦，咁但係佢真係好勁。咁如果600万磅賣俾佢嘅話，我真係唔贊成囉。 但係如果計返條數嘅話，雲嘉係賺好多倍嘅。 梗係。 係嘅，係嘅。但係我覺得祖爾金寶係仲有得再提升嘅。 仲有升值潛力嘅。 仲有得升嘅。係呀，而家賣真係等於隻股啱啱炒起咗你就放囉。跟住一路 double 上嘅時候，你咪抌心口囉。 好，我哋留意我哋星期五夜晚嘅錢錢錢打到嚟嘅。 跟住仲有一點。又是啲外借咗嘅球員威靈頓斯華呢就 工作證打 定一月啊，合乎呢個申請工作證指甲。咁當如果真係合乎嘅時候，我諗雲家快快手搞掂佢㗎喇。 尤其是而家走咗阿 Rego 呢，有機會 要補充人㗎，係啊。 同埋阿 Pom 又走咗呢，同埋要記得啊，即係而家講開一開一陣間啲節目內容先啦。阿仙奴嘅低組別杯賽係全部晉級嘅。 是好啊，是啊，好事啊，好事啊，好事啊， 仲有得踢， 仲有得踢噶。 U18 系咪赢咗一场嘅联赛？ 一阵间讲啊，好嘛？ 好。 OK， 咁我哋正式步入去到第二节，就先回顾我哋上一集到而家嘅赛事结果先。咁车路士0-0对韦斯咸作客赢3-1，纽卡素唔死人之眼赢咗1-0。 嗯。 卡迪夫城临断尾嘅时候。 87分鐘， 冇錯， 入佢1-0，跟住和仔再入1-0，好，跟住去到足總杯2-0搞掂咗熱刺。咁咁多場波裏面呢，就講一講卡迪夫城嗰場先。卡迪夫城嗰場，如果我冇記錯呢，係冇奧斯爾㗎，係咪？ 冇啊，投緊。 冇奧斯爾㗎，投緊嘅。咁當時阿仙奴都幾 普渡司機打正前嗰場， 係冇錯， 係 哦，點解普魯斯基會打正前呢？因為韋斯咸，因為韋斯咸嗰場佢踢得好嘛，同埋阿朱烏傷嘛，就拱佢上前咯。 嗯， 同埋阿 Peter 爸爸都要補充一句嘛，韋斯咸嗰場波嘅最佳球員係藍斯啊嘛。 冇錯，因為傷出自己身手傷出之後咧，就換咗 普魯斯基入， 如果唔係就冇得出場。 唔係，同埋 如果就冇波入。 唔係，即係我哋自己呢一個團隊裏面嘅共識就係、是。如果藍斯冇傷咧，好多司機 係唔出嘅，係唔出噶。 呢三分係漏走咗嘅，應該會。 唔係 咁嘅選舉方法，同第一場選普魯司機做 Man of the Match 有咩分別？ 亦係喎。 OK，我冇嘢講。 嗯，繼續。 好， 你贏咗， 你贏曬粉哥，果然係憑感覺做事嘅人啊。 跟住繼續啦。 好，咁跟住就去到纽卡素嗰场，哇，真系。 哇，讲完噶，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啊嘛。 唔系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咩？你讲咁耐。 卡迪夫城嗰场咧，我最记得咧咩咧？ 卡迪夫城又跳翻上韦斯咸，又跳翻落卡迪夫城。 呢个节目系咁噶。 有风格嘅啫。 系咯，呢个节目系咁噶。 人哋好难学噶呢个。 街市系咁噶啦，买完波菜心放低之后又拣翻波菜心嚟睇噶。永远系咁噶嘛，你要习惯呢个节目嘅形式先得噶嘛，系咪先？都做咗成半年啦，咁都唔习惯。 未习 惯。O K， 跟住兜去边啊？ 兜纽卡素嗰场先啦，啊，迪奥迪啊，真系吓死我！哇， 佢 真系冇嘢啊！ 即系有人统计过咧，佢做咗17次犯规动作咧，一个牌都冇。 哇！大家留意 Peter 爸爸原本同我讲佢得35页功课嘅啫，佢无啦啦又变咗出几张纸出嚟，好惊啊！而家 唔系迪奥提系咪今季嘅黄牌王啊？ 边个啊？ 迪奥提咯， 唔系啊， 唔系啊， 佢嗰场真系好过分，其实应该起码4张黄牌走 上半场一出，上半场一出就成啦。 佢应该同发明尼应该系差唔多黄牌数量噶。发明系今季黄牌王啊嘛， 系冇错， 同埋系最少嘅犯规攞最多嘅黄牌啊嘛， 冇错冇错， 下下都致命， 唔系即系调转啦，地嗰头系犯好多次规，但攞好少黄牌。 咁我亦都要讲，咁发明嚟嘅工作就系做呢啲 dirty work 噶啦， 系 咪先？呢个冇即系无可厚非嘅， 走出嚟扫噶啦就 系。系咯，咁就系咯，纽卡素嗰场。 唔系讲起发明嚟，佢咪边场啊？系咪卡迪夫城嗰场？临尾后尾打左闸嗰场。 是是咪呀卡迪夫 唔係纽卡素 纽卡素係咪 纽卡素。 哇臨尾後尾。 一開波啄啄一啄啦 喺禁臨尾喺禁區邊攞背脊挨低人嗰下幾有型。 好險㗎其實覺得。 佢係成功攞背脊自己跌當板跌低挨低人囉。 咁你球 即係如果用膊頭 呢進呢啲犯規分分鐘唔吹呀。 唔係但如果你攞膊頭呢你就好容易會中㗎啦。你而家話我自己跌低咗嘛。系咪话自己瞓低咗啊嘛？单开摊开心。 咁呢头爸爸，我可唔可以解读为你觉得阿仙奴球员嘅演技好过嗰队咧？ 某几个系啫。 嗱，我系咁，因为阿仙奴嘅球员应该有时要学习下啲演技。 系深造啊呢方面。 系啊， 但系系咯，喺现今足球， 但系亦都唔需要去到 需要 去到演艺学校咁高水准嘅。 我演艺学校嗰个犀利，我都觉得 系啦， 好犀利。即系 西班牙嗰只系嘛， 系啊， 系啦，又唔使学到嗰种咁， 唔使学到十足嘅， 系啦， 好正正式式步入卡迪夫城嗰场啦。卡迪夫城嗰场，正如大家所讲啦，普多斯基打正前，效果系 未如理想， 可以话继承 一如所料，效果系 继承咗日本嘅传统忍者派， 唔系 啦，我 唔系460咩？嗰 场我揾咗啲，揾咗啲咧。啊， 唔系啊！ 司机嘅数据俾你 打紧460嗰场系打紧45:1。 首先咧，嗰场好吊诡啊！佢踢咗几多分钟，知唔知？ 60几啊嘛。 64分钟。大家记唔记得？佢有个70分钟嘅魔咒噶嘛？ 系。 就要换噶啦。 所以就换咗出嚟。 又计翻70分钟魔咒要换噶啦。 啲人点解话都咁早70分钟就之前云加换人？因为佢唔 一。大家忘记咗啲历史。 唔系合约条款又写明打多个70分钟要俾多啲钱。 唔系传闻有几个球员都系咁嘅，张伯伦啦， 周柏打多啲俾钱。 系啦。全民唔知咩几多场过70分钟要加多嚿钱噶嘛？ 但系成个合约， 但我唔知道个时限有几长， 即系云佩斯嗰个声明都系得一年啫嘛。 我唔知阿诸葛不如点。 但即系其实嗰场咧，普陀司机啲数据好得意嘅，射门一次， 好嘢， 即系俾人挡删咗啦吓。跟住 咁系咪叫射门？ 都算嘅，block shot 都系射门啦。 OK， 跟住 即係攔截一次。 係佢俾人攔截定佢攔截 人？咁啊，頭槌一次。爭跟住就 頭槌係中籠啊，定係解圍啊，定係乜嘢啊？ 爭頂嗰頭槌啊！爭頂嗰頭槌一次，跟住咧 tackle 一次， 都幾全面喎、啊。 犯規，犯規，仲有犯規都係一次。 好嘢， 好嘢， 有做嘢喎、啊，真係。 唔係，如果黃牌都有埋，就真係好全面㗎啦，就可以係。 真係正到 你即係話你唔係即係隱形，即係隱形，即係佢真係唔好叫佢踢。當然啦，佢即係狀態未夠啦。你叫佢踢，佢最唔中意踢個位置， 同埋 狀態又未起。 副鋒係 OK 嘅，但係佢 好多好多司機其實本身我頭先唔係真係諗住抽佢水，佢真係一個忍者式嘅左翼嚟嘅。 佢係嗰啲入， 佢係要有人掩護幫佢拉 啊， 俾空位佢撞射。你其實睇幾場作客你知作客富咸嗰場喺卡文龍場係嘛？跟住你韋斯咸嗰場又係，其實佢根本就需要一個正前喺度幫， 即係打團體戰多啲。 係啦，冇錯， 佢係打團體戰，揾個高大中鋒即係幫佢開路。 佢係好難 第二第三時間射， 或者有個比斯喺側邊爆下，幫佢衝下啲空位咁樣。 佢係一個入射型嘅前鋒咯，我就覺得佢 入射一腳型啲咯。 係啊， 可以 一腳 可以咁講啦。 係啊，搶點嗰啲嚟嘅。咁啊，自爆又難少少咧，佢自己就 嚇唔係佢經常自爆嘅。 佢呢场 打中锋嘅表现都系自爆嗰队球 队，呢个都系自爆， 系咪 自己爆落底嗰啲嘢？我就讲噶。 嗱，咁嗰场比赛继续讲埋啦。咁梅迪萨卡系拎咗一张黄牌嘅， 真系多啦， 系一张嘅啫嗰场。 好危险噶， 同埋个后备阵容我都想值得讲一讲。 梅迪萨卡嗰张黄牌其实好危险噶，单刀咁制嗰个球次。唔知成個騎低咗呢個費沙金寶嘛？高費沙金寶成個頭咁啊，好似 哇！費沙金寶呢個我又要講講啦，因為嗰陣時即係拉開啲講， 點解撳低咗佢？ 其實我覺得當年曼聯賣走佢其實幾可惜嘅呢個人，呢個曼聯青訓嚟嘅。嗰陣時我見佢打侯城咧，幫侯城升 係 好好噶。其實曼聯有少少走咗寶，我覺得佢係等於好過而家嘅 Welbeck 㗎，有少少。 哇！你球王嚟嘅喎， 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啦，純粹個人意見啦。咁就好啦，呢場波嘅轉捩點咁，梗係要講大賓啦。即係有啲人嗱就開始講啦，你嗰陣時叫佢中堅賓，你而家又懶親切叫翻人做大賓，你班友想點樣啊？嗱，係有好多呢啲聲音㗎 ，OK。我喺節目度我都屌過賓德蘭， 唔係㗎，有啲人都話啦，俾著嗰球係基魯特執唔到啦， 係，亦都有呢啲說法， 但亦都有人講話俾著基魯特出場唔使80分鐘入咗波啦， 唔係，可能嗰球基魯特係已經係爭贏咗沙格頂入咗㗎啦。 嗱，咁我亦都要了解要了解翻嘢，我哋鬧賓德蘭之前係鬧佢嘅體育精神，佢對 作戰心態 係作戰心態。但我哋冇懷疑過佢做第二前鋒嘅質素喎。 冇錯， 佢係有實力嘅， 係有實力㗎。 要留意，我而家依然堅持係屌翻嗰個時期嗰個作戰態度，依然真係好 Q 差嘅，真係好差嘅。 唔係，我到今時今日都唔相信佢想留喺亞仙奴嘅。 唔係，但係雲家就話佢想留嘛。 雲家想去留啫， 唔係咁 雲家想去留啫，唔係佢自己想留。 咁又清分咗。 咁啊，賓特蘭， 雲家睇咗佢咁多年。 賓特蘭喺呢方面嘅門面功夫有做到努力，我同你講。 咁 佢方面做 門面功夫做到努力。 咁佢話只大個仔有三歲個仔啊嘛。 睇落就好似好。 Peter 爸爸嗱。我而家完整地將佢 讀一次， 俾翻你入。 O K， 揾到未啊？ 未啊，等陣啦。琴晚成晚冇瞓啊。O K， 球場外嘅經歷改變咗我好多。2013年，我母親被診斷出癌症，歷經咗化療同埋兩次手術先脱離咗危險。佢嘅勇敢教咗我好多嘢，同時我已經係一個近3歲孩子嘅父親。嗱，呢方面 Peter 爸爸可以讲一讲心得啦。做父亲让我学会了去担当呢个嘅责任，佢冇阿妈照顾噶，同时睇住佢越嚟越懂事咧，我好开心又心痛。好似年轻人一样，我犯过好多错，但我而家咧已经同过去唔同啦。OK， 咁啊，大斌就讲过咁嘅嘢。咁我即系我觉得啦，如果佢真系浪子回头嘅话咧。值得俾多一張短期合約佢試一試。 啊， 其實佢張約幾時完咧？未完噶嘛？ 今年完， 今年啊，但即係而家唯一好， 點解我上集節目就講到話賓特拿有機會會有續約？ 唔係即係唯一好啲咧，就暫時而家今年一月十幾號啦，都未見有咩消息啊！經理人放料嘅話， 唔係經理人都放料噶， 唔係佢自己經理人冇啊嘛，今次 冇啊，係咪？冇啊，真係 冇話我有十幾間球會簽緊佢， 係啊，冇啊， 但係靜嘅話而家， 唔係但係 皇馬巴塞 係啊，賓特爸爸呢個真係好正，我覺得，因為喺夏季嘅時候講到。明话廿几排住队去嘛，好劲啊！嗰时 唔系，但系冬季转会窗佢可以自己倾球会噶嘛？ 系冇错，但系依然冇声气。 哦， 呢 个 皇马巴塞冇揾佢。 咁嗱，我觉得 希望佢谂清楚啦。 希望系啦，如果浪子回头嘅，我会好诚意同你讲声对唔住，芬德纳，我真系会咁做嘅。但系你要用你行动表现俾我哋球迷睇咯。咁我头先咪讲到门面功夫嘅，咁佢好似同班队友开始 friend 翻咯，开始喺 Twitter 里边，而家咪 Twitter 咪有个功能加个井之后咧，跟住咪有 tag 人， 系个 tag 系啦， 唔 系佢而家班阿仙奴球员开始组织咗一样嘢叫阿仙奴 family 嘅嘢。 Uh-huh. 就每一个 tag 咧，每一句 tweet 之后咧，就加个咁嘅嘢，就加强自己个凝聚力嘅。 嗯， 咁呢一个一件好事嚟嘅，相比起上嗰几年嗰个散沙程度咧， 即系咁好咗好多嘅。 今年嘅关系，上几年就得个 MK 仔位输下啫嘛。 个个见到佢哋沙哈咁高大，我都唔敢得罪。 系冇咁融入到啲球队。佢最初入第一球嘅时候咧，其实冇乜人同佢一齐庆祝嘅。但系啱啱你睇卡利夫城入球之后咧，其实系成其他球员嚟走入去。 唔系我会咁睇，唔一定系为大班庆祝，可能系真系挨咗八十七分钟， 终于嚟啦！你谂下真系， 唔系咁 系 呢一球， 你知唔知 呢一球都改善咗个关系？ 嗰场咧， 改善咗 嗰场啊，入嗰球之前咧系廿。几时啊？ 几时？ 入嗰球之前系十六射一中，全场系22射三中啫，三中包括两。 好嘢，个命中得正。 唔系，喺个街市度抄。 即系哇，终于都射中，终于射入啦。 喺个街市度抄翻啲嘢出嚟讲。 喺个罗底咯，攞翻啲菜渣出嚟 咯。系啦，咁宾特拿嘅情况而家有改善，对于阿仙奴嘅中锋线嚟讲 OK 啦。况且一月十八号嗱。每一集节目要讲嘅爷爷沙朗高出得啦，OK 有位俾你 咁嚟紧嗰场足总杯对高人 嘅呢啲，即系而家你有个知音者喎、 哦，系啊， 系啊，我哋 daily 入边嘅西摩兄睇到好高喎、哦， 佢、啊、用数据话俾我听，沙朗高系好过基罗特咁。嗱，我重申一次，我由节目开始讲我都话，沙朗高买入嚟系云家嘅一个赌博。是一个值得的赌博，我哋应该俾时间呢个赌博。 嗯 ，OK， 你呢句嘢有冇理性嘅成分噶？ 好理性，我而家同你讲。 唔系，即系嗰时 你谂嗱，唔系你我你谂下先，佢用 你都成日讲爷爷沙案高，咁我惊你同， 但我惊咧， 我惊你同有啲感性嘅成分喺入面啊嘛。 我唔会感性，感性我系对一个人嘅啫。 你度度系非理性噶嘛？ 度度我完全非理性嘅 ，OK， 我讲完。 咁你 非理性 ，OK， 我想搞清楚你嗰个思维。 即系咁多位听众，如果日后听呢个节目讲我讲呢度我度达斯话咧，大家系可以唔使理我噶，因为我系冇理性咁支持佢嘅。OK， 先讲我呢样嘢先。咁就卡迪夫城嗰场最尾咧，阿和仔又锦上添花啦。咁就 佢嗰个射几靓， 嗰个系奠定胜局，唔系锦上添花。 其实算唔算奠定胜局咧？ 锁定战果， 锁定战果。 咁如果冇和仔嗰球，咁其实 都惊惊地， 好惊惊地。其实好啦，卡利夫城要扑翻， 冇错， 可能都有啲机会嘅。 睇完和科特入波之后，可以早十几秒熄电视咯。 你用卡利夫城，其实系好多好多球迷都系赞佢嗰啲。即係打足九十分鐘都係嗰個態度去打嗰場波㗎嘛。 好嘅，佢嗰場 即係你唔會作客，你唔會作客輸到三比零跟住 hea 咗佢㗎嘛，唔會。即係佢哋好少係咁樣踢㗎嘛。 嗯，好啦，粉哥既然理性講完之後又 dead 咗 air 啦。 嗯， 所以話粉哥都係一個平 等，冇 人理性，冇人掛住喺個攞， 冇人識接佢啲嘢。 你係掛住喺個羅體度抄翻啲嘢出嚟。 唔係我要強烈要求粉總幫我哋整一個過場嘅音樂。有乜事嘅时候，我哋揿一揿个过场音乐，跟住就接下一 part，OK？ 咁就讲完卡迪夫城嗰场，唔系大家仲有冇其他场次想讲先？有就继续讲，冇就下一 part 噶啦。 卡迪夫城其实我最记得就系沙格拿射罚球咯。 啊，系沙格拿射罚球，我系 O 咗嘅，我系 我係喺屋企鬧緊嘅，我係點解可以俾佢射？ 喺左邊禁區位俾佢射罰球。 隔離有好多人， 但佢射得好行喎，佢好似 好多人。 咪住！我成日覺得大家冇睇到訓練場上面嘅嘢，我就唔會亂講嘢嘅。話唔定喺訓練場上面，沙格拿嘅罰球好出色嘅。 每日練咗100球。 咩嗰啲 pre-training？ 唔係喎，不過講真，沙格拿近呢兩年嘅功力係強咗好多。 攻擊力 唔係應該話咧，佢近幾場啦，兩個月啦，佢啲傳中球咧，成功率咧高好多。 我唔 係 講佢助攻啊，係講佢攻門啊，直情。 攻門都係，即係中籠啊、射啊、頭槌啊。 即係由之前嘅遠射開始，到而家有入射頭槌，其實沙格拿係真係。喂，雲家大佬，大阿俾啲錢真係啦。 係咪中腳之前有啲好表現㗎？之前和確實都係咁啦。 喂，咁我寧願佢有呢啲。 咁又唔係，其實佢場場都搏曬嘅。係 啊，好搏。 就諗佢即係可能即係啲 timing 好多入去，即係頂頭槌啊。 即係我成日都話睇佢 Twitter 嘅底，佢間屋咁鬼靚。 Pre-training 嘅時候咩見到沙格拿喺度排緊啲人牆㗎嘛？係咪喺度秘密訓練緊射罰球？ 佢係拎緊嗰啲鐵絲網人仔牌嘛，係跟住，但系我有啲嘢又想鬧下班靚仔。永遠咧，我見到影相咧，都見到雲家自己抬嗰啲鐵絲網。 係咪雲家自己？ 乜靚仔咧唔肯去抬喎，真係。 定係跑緊步啊！嗰班靚仔。 你講咩靚仔啊？依家有啲靚仔唔同場噶嘛。 所有球員喺雲家眼中都係靚仔嚟㗎啦。真係我要個老嘢 緊啊！ 冇工作人員喎，我發覺。 咁啱我慳錢。 嗱，所以啦， 喂， 我啱你講咗，你管理人員 慳錢啊嘛，只係做曬咪唔使錢咯。 呢個咧就正正解釋咗啦。 一個 staff 喺個球場度咯，係咪冇曬 staff 啊？ 我之前咪話 派曬冇 曬人嘅。 啱啊，聽翻特別版得一個場地管理員嘅啫。 系 明白晒， 兼職 嗰 系，但呢個就正正即係代表咗點解阿仙奴啲球員咧冇硬到啦， 唔係喎， 台鐵都冇力啦。 但據我所知 ，U 廿一個情況有啲唔同喎、啊。U 廿一咧係要年紀最細嗰兩個去幫手搬曬所有訓練嘢出嚟嘅。 嗰啲叫老點。 OK 另外都要講一個幾 sad 嘅消息嘅，就係我哋叱咤一時嘅女子隊咧，今年係俾人完全肢解噶。車路士針走咗兩個啦， 有錢啊車路士。 跟住美職又針走一個啦， 咁慘啊！ 係啊， 都差唔多，因為你即係阿仙奴女子隊要贏，咁都贏曬啦嘛。 係啊，真係差唔多贏。 即係有人要嘅，梗係多過人工噶啦，人工多咁咪走咯。 所以嚟緊大家對女子隊嘅成績咧，就唔好咁高期望啦。 唔緊要，我從來冇期望過。 係啦。 唔係啲人又會攞張女子隊碰杯嘅相嚟串阿仙奴幾多年冇冠軍㗎嘛？ 調轉咧，而家先男子隊碰嘛嗰年。 都啊，係都係。 係咯，今年想拎下㗎啦，真係想拎。 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啦，而家叫做係啦，叫有機會啦。我唔會好似人哋啱啱開波咁，阿仙奴冠軍咁拍手啊，係咪先？即係大家理性啲去睇啦。 上半季冠軍咁樣睇。 上半季。 我嗱呢啲開明咧，就人哋會。 2013年冠軍。 咁我覺得 2013、2014年上半季冠軍。 呢個係最實際嘅嘢嚟嘅，你一日未到手，你一 漫漫長路， 漫漫長路啦，大家陪阿仙奴一齊行啦，呢個就冇辦法㗎啦。咁去到 Peter 爸爸係咪仲有想講波？定係我哋去到入去下一個環節呢？ 嘩，你做咩拋個波俾我啊？ 係啊，呢個冇過場音樂就夾硬轉話題啦。 呢個節目最興就係有個人會亂交啲波俾人。 冇錯，睇你點彈嘅啫。 係啊，跟我又 究竟你係基羅特彈得靚啊，定賓特拿控唔到呢？ 咁我哋嚟咗嚟個咩咯？基羅特 PK 大賽啦。 唔係啊，都要講埋傑比斯啊！傑比斯其實近日出咗單新聞噶，上次我哋咪講過傑比斯咪中場轉左閘嘅，佢講話自己其實適應得好辛苦，叫球迷體諒佢啊！而家即係可能自己有啲知衰嘅感覺， 即係睇翻。 但係一個中場球員點解斬波係咁弱嘅？好似睇落。佢出波好似唔係太好嘅。 唔係喎，傑比斯 OK 喎。 對唔住喎，傑比斯出波仲衰過沙格拿。 我覺得佢 OK。 佢出波咧得兩個可能性啊，一係就一係唔即係塔 Q， 一係山東人嘅啫喎。 唔係，同埋。 唔係，因為佢而家近年出波少咗啊！你唔覺咩？近年嚟都係。 咁連出波都少埋，就得個 反而入射多咗咯， 得個跑字咯。 同埋喺禁區八碼點附近多咗咯，我覺得佢。 佢係喺嗰個 兩側嗰個位就出波一時咧，就左腳踢右腳嗰啲嚟，好睇嘅睇落。 阿 Steven 咧，咪喺我哋個群組留嗰個言嘅，就講我哋左邊路組合嘅問題啊嘛。咁人哋個系列就話阿傑比斯同普杜斯基冇化學作用嘛，亦都話阿卡蘇拿同埋阿 蒙利爾 冇化學作用。咁大家認唔認同呢個 point 咧？ 佢有冇睇過馬拉加比賽？應該冇睇過。 我唔去馬拉加唔知啦，亞仙奴比賽諗冇睇過噶。 佢啊， 大家抽得咁準， 蒙利爾 人哋用廿分鐘嚟屌鳩翻你喎，大佬。 唔係咁 唔緊要啦， 蒙利爾同卡都 俾 踢開嘅， 建議啲內容俾你啦，係咪？ 咁你睇嗰啲 唔係，我淨係想問大家同唔同意啫。大家唔好再立火頭好冇啊！人哋用廿分鐘，唔係人哋個節目要拉到一 唔好咁啦， 一分鐘。 我哋 大佬， 即係啲 球王片俾佢睇下啦。佢有冇睇嗰啲球王片啊？ 數據不能作準 ，OK？ 球王片啊 ，YouTube 不能作準 ，OK？ 組合啦， 係咯，組合啲球王片俾佢睇。係 咯， 咪接翻個波先，接翻個波。 大家回答翻我個問題先好冇？ 咪答咗咯，又冇睇馬拉加比賽， 冇睇阿仙奴比賽咯， 答咗你咯 ，Peter 爸爸。 我哋嗰時冇睇阿仙奴比賽。 你真係點到好大個火頭俾我呢？ 唔係呢個節目你噶嘛，炒我插你啫嘛。 唔係，我冇遇過有呢個效果其實，我真係冇遇過有呢個效果嘅。 唔係啊，唔係人哋喺佢嘅節目係冇開名噶，所以其實 我哋而家都冇開佢嘅名，我哋講系列啫嘛。 插過最講啲嘢最多嗰個嘅啫嘛。 多謝多謝你送個炸彈俾我 ，thank you，Peter 爸爸 ，thank you。 即刻交 下。好，我又加翻個炸彈俾你先，翻翻正經啦，有冇波想講？ 有嘅，我哋應該係講上半季嘅回顧㗎嘛，係咪？ 哦， 熱刺冇嘢講咩？ 跳咗， 直接跳下波啦。 咁唔係嘅， 唔係熱刺嗰場冇嘢講咩？ 熱刺嗰場咪就係多15磅收入囉， 係咯， 7磅定15磅啊？ 唔係。150磅啊！ 150啊！ 你打消个零， 打消咗个零， 你知道你错误喎， 两个座位噶咯。 唔系，因为据闻有其他值钱嘅嘢掟咗落嚟，咁拎咗去义卖就夹夹埋。 即系你150，你数过嗰串银啊？ 两张门票咁样系。 如果你有听好科桑嘅时候，佢哋咪讲嗰啲银会有角啊，嗰啲会掟死人嘅。睇翻嗰张图啊，有两张图啊，好犀利，好盾牌咁啊，真系。唔使 ，Peter 版本冇人睇到張圖㗎。 唔使撳啦， 我哋咪撳㗎，咪後再睇。 係啦，係有打火機啦，同埋唔知其他，好似話有隻錶添啊，掟咗落嚟。 哇！咁犀利啊，咁犀利。係 啊，所以拎去買咧，唔係係啲錢銀仔就15磅，但係賣埋啲嘢之後係有150磅，就係捐咗俾呢個慈善團體嘅。我首先為和仔呢個2-0為慈善團體嘅貢獻咧，係表示掌聲嘅。好嘢。 哦，我有個問題想問佢個 title 係寫咩㗎？ 咩咯？ 熱刺球迷啊！ 熱刺球迷咯，熱刺球迷咯。 我想了解一下啫，真 係。係啊。 好。 唔 係 呢個 account。 唔係，即係我覺得以後咧，其實應該有個募捐箱或者整個嗰啲，而家啲遙控直升機咪好鬼型嘅，咁啊可以吊個籃喺度俾佢哋聽咯。 冒險樂園咁樣。 係咯，冒險樂園咯。 唔係，我想問阿仙奴球迷用咗幾即係用咗幾多次熱刺球迷呢個梯度去捐錢啊？好似掟咗好多。 唔係。迪科尔捐咗10,000磅，第四嗰个唔知乜鬼嘛， 打到 系咪打到？ 系韦舒亚咯，嗰单嘢都为慈善团体赚咗唔少钱 嘅。迪科尔肯捐啊 ，Peter 爸爸，你呢张太弱鸡啦，有一张咧系佢摊开手串埋一齐并排嗰张好劲啊，好似入子弹咁嘅，嗰张好犀利嘅。咁就热刺嗰场，大家讲完掟紧仔之后，有冇嘢想讲啊？冇嘢讲噶啦嘛。 为慈善出一分力咯，多谢佢。 唔系，其实路斯基嗰球，我觉得令我勾起咗柏金对李斯特城嗰球，嗰球单刀啊，又系啲老嘢单刀咧，老嘅 狂爆， 路斯基嗰句就摆明搏佢转身嘅啫。 都系嘅， 系啊系啊， 即系左脚踏实喺，跟住右脚就即刻督走个波，一转身嗰下就督佢个波走咯，嗰下冇记错。 唔，但佢即系。真係好老定啦！你諗佢走得後尾俾人追到啦嘛，係咪？但係佢完全佢都係 嗰段都唔係叫爆出，佢叫快跑嘅啫。 係快跑， 密腳咯，見到佢就 跟爆唔到㗎啦， 爆唔到佢。 跟住人哋追到埋嚟，佢遮住個挨住個位，然後先對個波。 太空，佢真係揾到條私家路行嘅位，跟住個閘拍埋嚟嘅時候，啱啱最尾俾佢撩到個波踢入咗嘅啫。 佢身位 不係，係 身位 佢攞咗自己擔咗嗰樣嘢。 都算踢起一波噶。 司機就喺度。 但呢個真係有諗。 以呢個年紀嚟講，做到單刀算係。係咯。 唔易做㗎呢個。 唔易做。 你換個第二個都應該未必入啊。 阿迪達都未必入，我覺得同差唔多呢啲。 阿迪達可能唔夠快，俾國家反級翻啦，可能已經。 係咯，即係係啦，咁我都唔知點接落去嘅，真係。呢一場大家仲有冇嘢講啊？冇嘢講就下一 part 噶啦。 下一 part 講咩？ 下咯，下 part 講咩？ 下一 part 咧就我諗都要歷時 part 半啦，因為係屬於呢個半程回顧噶。 哇！唔使係嘛？ 要啊！ 我哋又讲 由低讲起啦， 开始啦，快啲啊！ 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快啲！ 低讲起，我唔想由低讲起，我想由啲外来因素。 啲嘢炒起晒，搵唔翻，而家要搵翻啲嘢再讲。 好，又嚟个外来因素，咁我就喺截至到所有数据啊，截至到12月31号嘅。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咗外借球员嘅数据先，好唔好啊？咁外借球员咧，我哋今年咧就外借咗10个球员噶。 是 但其实你而家睇我个表咧，系得9个球员嘅啫，因为我有一个咧系搵唔到所有资料噶。大家知边个 嚟噶？数下先，马天尼斯贝连。 系啦，大家数。 米基尔恩尼斯高基连安尼基。 边个嚟噶？ 祖尔金布。 仲有一个其实大家系已经遗忘咗嘅角度嚟嘅。 会。 有记唔记得一个叫玻利维亚嘅球员叫加列道啊？ 我呢个唔识。 唔系卖走咗咩？ 冇卖到噶。 冇卖噶。 仲系外借紧系玻利维亚甲组联赛。吓、 啊，连官网都冇。 系官网系冇任何 follow 噶。 阴功。 冇错，所以我系搵唔到佢任何嘅资料噶吓。先讲我呢个先。好，跟住就到由头讲到落尾啦。咁门将马天尼斯外借咗去英冠嘅石洲三嘅，就由10月18号借到12月31号，总共正选上阵6场，后备冇上阵过，咁红黄牌冇嘅，总共6场波失咗8球。 哇，咁 好啊！ 石洲三跌咗嘅 世界级门将啊！ 石洲三都系榜下游嗰堆嚟噶啦， 跌咗几多名？ 唔记得 了，一场失超过一球， 失多过一球噶咯， 冇错， 系啦， 可能入多个2球咧， 70多分钟就 太有希望对石洲三。 跟住到系啦，好，跟住到贝连11月22号借去屈福特，总共借咗1个月到嘅啫，正选上阵5次。后备1次， 右闸打右闸定右中场？ 右闸右中场右翼 都 有， 哇！ 一条龙， 成条右路打晒， 入波就冇啦，助攻有一个。 喂，呢个贝连可唔可以必要时召佢翻嚟啊？ 唔得， 唔得嘅， 冇回借条款。 哦， 好，跟住到一个比较熟悉啲嘅名字啦，迪佐罗借到，季初开始借到而家噶啦，德甲正选上阵12场，黄牌1个。领导嗰条防线总共失咗22球， 咁啊唔关佢事啊。 有场输7-0啊嘛，对拜仁。 系啊，但如果你有踢咗12场正选都几好嘅。 你要谂下佢后防线嗰啲球员系咩？ 系 以前嘅车仔嘅青年军嚟嘅。 嗯， 系啊，诶咩文切尼啊、哈哲神啊，仲有边个咧？唔系，大约系咁多啦。 系啦，总之。即係其實都唔關佢事， 因為係一個車路士嘅青訓主管定係一啲教頭過咗去教漢堡嘅， 跟住 即係就叫咗 曬嗰班友過去， 嗰班就其實都係外借多嘅啫。你文 咁 係 咪即 係最記得咩狼隊咯？ 其實 都算㗎， 都算㗎，年紀上咯，就 年紀上。 OK， 好，跟住 上咯， 年紀 好，跟住米基爾外借李斯特城，8月23号開始外借，總共上聯賽上陣咗4场。后备1次，联赛杯4场打足，黄牌1个，入波有1个，领导嗰条防线有15个失球。 哇，去到英冠都系联赛杯先有得出场。 联赛都有4场嘅，都 后备 唔系最近啦，12月开始有翻正选啦， 系嘛？ 即系有啲表现打开俾佢打正选。 好啦，跟住去到最失败嗰个外借啦，恩尼斯11月29号外借搬尼马夫，所有预备组甚至联赛乜 Q 杯都好乜。乜都冇出場過， 即係佢做咩啊？ 唔知道， 就係過去拎糧咯， 係咪坐板凳就淨係負責？ 好，跟住 拎糧啊！ 好，高基連 係 外借去到佛賴堡，由季初借到而家，總聯賽總共上陣9次，後備4次，歐霸上陣正選4次，後備1次。係。咁就好不幸地擺咗左中場， 冇錯。 係，但左中場裏面 呢， 就拎咗4个黃牌，1个紅牌。 即係防守性左中場， 係啦，就入咗1个波咁大把㗎。OK， 咁去到呢個就我重點介紹啦，亦都係一個好重點嘅英越正選球員，亦都係可以話黑佬嘅主將啊，安力基， 副將 連續幾季借佢都好成績啊！聯賽上陣15場，後備入替5場，足總杯上咗一場， 打足三仔， 聯賽杯上咗一場 ，JR Trophy 一場 ，JR Trophy 我講過啦，就係、是英冠 低組別嘅杯賽， 聯賽杯咁樣有咁樣理解啦，咁都上陣咗一次嘅，咁黃牌咧就拎得一個啫，但係入咗5個波咯喎， 打足咁滯喎佢都， 打足㗎，好犀利㗎， 20場， 同埋我經常買黑佬咧，對家贏咧佢就入波，整到黃搞到啲噔噔噔噔死曬嘅，就係佢啦，就係佢啦，好，跟住去到總 另一個重點， 係啊，另一個重點啊，祖爾金寶。希腊超级联赛奥林比亚高斯借咗去，联赛总共上阵咗11场，后备6场，欧联有份打啦，两场正选一场后备，黄牌一个，总共入咗6个波，有9个助攻，助攻点我上次讲过啦，边Q 度都有嘅， 佢之前唔系喺贝力斯都打，都系多助攻， 系冇错。所以我點解話如果和仔傷咗，雲家行到冇路可退，其實回召祖爾金寶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有條款可以回召啊！ 即係如果用嗱，我唔知佢出場分鐘如何啦。我用阿西姆兄嘅計法咧 ，assume 佢出咁多場場場踢出90分鐘啦，佢入球助攻咯，平均咧每一個入球助攻都只需要78分鐘啫。 哇！佢仲唔係球王咗咁樣？ 依個係拍得住阿古魯個 level 咯喎。 唔係咁，我想問偉球王勁啲定祖爾金？ 78分，偉球王過100分。 希臘超級聯賽嘅。level 睇㗎嘛？ 佢唔睇㗎嘛？法乙都法乙一樣照比㗎。 會唔會講希臘超級聯賽同英超冇得比啊？咁佢贏咗㗎喇喎， 攞曬㗎喇喎， 咁佢贏咗㗎喇喎已經， 即係必要時就攞分鐘嚟講，必要時就話冇得比㗎嘛，講曬喎， 跟住再必要時 就 攞感覺嚟比， 但我感覺上印象中啦，乜都講曬啦，其實佢入波呢係啲錦上添花時間㗎喎，同以前嗰、那個啊，卡魯士偉大嗰時間差唔多喎，人哋炒四球嗰時候有一球中咁樣， 但係呢個球員嘅突破能力同埋回防能力係好強，由貝迪斯嗰時你見到 㗎，靈活 死追難， 唔係我都覺得佢係有前途，不過即係唔係78分鐘一個貢獻嘅人。 學下嘢啊！佢而家喺奧林比亞高斯。 希望啦，希望學到啦。 最好啦。 嗱，好似有啲肥仔底啦，佢 肥仔底。 唔係佢南美球員， 瘦瘦削削。 佢唔瘦㗎，佢係肥仔底嚟㗎。 肥仔底，張伯倫嗰種嚟㗎。咁、你明白邊種啦 ？OK， 威靈頓斯或者嗰個西越，我唔知點讀。梅西亞 OK， 聯賽正選兩場，後備12次上陣。黃牌兩個冇入波， 都幾著重佢喎。 唔 係啊，12場後備， 唔係幾貪心佢未來日子都係咁樣咯。 O K， 咁我頭先講呢10個咧，就全部借去職業聯賽嘅。咁我哋咪有啲球員咪借咗去非職業聯賽嘅。 非職業聯賽都講埋， 係都有數據嘅，好犀利。 或者你超時啦。 係啦，咁啊 ，Lipman 10月25號借咗去波咸。 依間雜貨鋪都幾多貨？ 聯賽正選7場，後備3場，杯賽3場。我唔知道非聯賽。都有杯賽係咪只足總杯呢咁我唔知啦。咁就有一個入球嘅。咁啊 ,Jeffrey 又係借去波咸喎 ,12 月3號借咗一個月啫，但係已經上陣咗6場正選啦。就冇後備，但係已經入咗4個波啦。 非聯賽都打咁多場波。 係打好多場波㗎。咁就但係亦都有一場係 Man of the Match, 被選為。咁另外啊祖樹域格斯呢個龍門呢就借咗去 Canterbury Island FC。8月15號開始借咗半季㗎喇，聯賽上咗20場，杯賽上陣咗10場， 先入多一球。 唔係，佢冇 一場， 冇，因為呢個龍門嚟嘅， 啊龍門嚟嘅，咁你唔報失球嘅？ 係啦，但我揾唔到佢有幾多失球。 冇，但係佢， 但佢有一場 man of 呢隊波係唔係英格蘭本土定？ 唔係英格蘭本土，好似係嗰啲小島聯賽之類咁嘅。 咁你飛嚟飛去未去成要？ 係啊， 港甲啊。係 啊，佢經常踢 U18 同埋 U19 又成日翻嚟。 好忙啊！依個人 真係慘啊！ 阿的鐘，我哋而家仲有幾多時間啊？ 唔夠你講埋下邊啦。 夠唔夠啊？呢節？ 哦，是但啦，俾埋你啦。 的總又一定話俾埋你。 俾埋我，可能要講到60分鐘。 的總放棄咗你啦。 即刻撩啊！六十分鐘， 六十分鐘，即刻撚啦 ！OK OK， 咁就講講多兩個啦，好冇？講 U 十八同埋 FA Youth Cup 啦。咁 U 十八頭先阿粉哥講過啦，自八月十六號開季以嚟，只係贏過利物浦一場二比一啫。仲要系第一场，直至到去12月21号都未赢过波嘅。 咁呢个值得讲下嘅。 杯赛未赢过第二场咯。 唔系，我一阵间会讲杯赛分开讲，而家讲 U 十八联赛啫吓。联赛 OK， 最大比数嘅胜仗就系2比1啦。而最大比数嘅败仗分别系4比2作客输俾热刺，同埋4比2主场输俾富咸。 好输唔输输俾热刺。 系啦，球队总共以16战1胜6和9负。得15球，失28球，只有9分的成績呢，在南部聯賽榜呢是排行最尾的。 幾好啊。 嗱個射手榜都平均的。是。是啊，那在半季裏面呢有兩個入球的，包括有 Danny Cronin 呢， 中場。 是啦，伊和比啦，同埋尼嗰隊嘅 Rego 㗎。 嗯。 是啦，咁同埋阿漢斯啦，咁同埋阿馬維迪迪。馬維迪迪呢個大家應該未聽過， 未聽過。 呢、這個咧就嚟緊應該一月會宣布佢會簽約嘅。呢、這個應呢、這個都而家都仲係 U 十五、U 十六嘅球員嚟嘅啫。 嗯， 係啦，就都仲係學生，就未有所謂嘅學員合同嘅。咁得一個入波嘅咧，都有三個嘅。咁啊，多堅斯啦，多利信啦，多利信又係走咗嘅，又係季初走咗伯里頓嘅啦，同埋阿尼爾斯嘅。U 十八係極度慘情嘅。啊！我都唔知點解阿拉拉文可以教成咁嘅，但我 嗰個教頭未， 手上嘅牌又唔係差喎。 係啊，但我唔明白點解拉拉文打杯賽咁鬼叻 ，FA Youth Cup 佢係兩場都大勝嘅，頂個肺。FA Youth Cup 可能對手更加弱啫，非聯賽。 可能係賓尼迪斯都係教杯賽打杯賽叻過打聯賽啦。 主場5-0贏托基聯啦 ，FA Youth Cup。咁就阿尼爾斯啦，伊和比入兩球 ，Cronny 入一球，即比入一球，即比即係之前我哋講過衰種族歧視嗰個呢，係係啦，咁就已經進級咗第四圈，咁一月六號呢就作客咗彼得堡，咁彼得堡嗰場呢就6-1大勝啊，咁尼爾斯又入波啦，阿 Dan Cronny 呢場犀利啦，四個助攻兩個入波。 玩晒啦， 一次花瓣。 另外，阿 Pom 啱啱借咗去賓福特嘅阿 Pom 拇指戲法，咁啊6-1大勝彼得堡，再進一級啊！咁對手方面咧，就會喺柴爾頓、修咸頓、諾定咸、森林三隊其中一隊嘅，即係柴爾頓就將會對修咸頓同埋諾定咸、森林勝方嘅一方，再之後先會對阿仙奴嘅。咁換言之 ，FA Youth Cup 嘅戰線咧就應該會暫時休息嘅。咁我哋呢一節呢就暫時回顧到呢度，咁嚟緊呢就仲有 U21 啦、U19 啦、歐聯啦， 滴咗個樣， 咁同埋聯賽㗎， 滴咗個樣即刻 變曬， 停電呢度錄音室， 面耳合， 哇！我好過咩㗎啦，好過阿 Dias 㗎啦 ，Dias 係揾60分鐘成集講青訓啊，咁你冇聽到嗰集咩？ 曼聯新聞係嘛？ 一線隊冇嘢講，點啫？ 60分鐘， 唔通講莫耶斯咩？ 你我曼聯新聞停咗兩個禮拜，我開始緊接我哋。 哦，唔係咁要同 唔係唔係，以為你遲早都60分鐘成集都係講青訓㗎啦。 唔會啦，唔會啦。冇嘢講， 你即係諗下，頭先嗰啲啊嘛，十六戰一勝六和九負十五球，哦失二十八球九分嗰啲，仲講成個鐘頭， 唔講啦，講 下 啦， 完啦，下節再講，下節再講。 細貓宅係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嘅宅，就梗係聽 Wag 嘅先啦。我係小貝。你要未來繼續任由人